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79章，唔通佢又发现咗乜嘢？我心里边一动，不由得趌起只脚啊，向个青铜器入边望咗下。见到入边乜都冇啊！咁机械人一号究竟喺度睇乜嘢呢？呢一个好似只系一个小插曲咁。机械人一号随即又迅速抬翻起个头，跟住继续向对面爬过去。冇几耐，佢就到达咗通道口啦。紧接住，佢就用同样嘅办法搭咗一条索桥，然之后将我哋需要嘅壁虎掌啊挖咗过嚟。大家都按照先前嘅办法，唔使几耐都爬到咗对面。喺呢个时候，随住我哋电筒灯光嘅慢慢转移，喺身后边冠以水银同埋明珠嘅墓室就慢慢咁暗淡咗落去。呢一间咁嘅仿造秦始皇陵建造嘅墓室，究竟系有咩作用呢？徐福呢个人点解要将自己墓嘅规模搞成咁呢？仲有嘅就系顶上边嗰啲诅咒同埋图画，最后嗰一副受神人受官嘅图画，究竟系真定系假？呢度一个一个嘅谜团就摆喺我哋面前，我哋而家竟然冇任何嘅头绪。大家心里边都谂住诅咒嘅事，不禁就打起12万分嘅精神，打住手电筒，由机械人四个。分别喺前后左右四只角啊开路，我哋其余啲人就夹喺中间，向住通道嘅尽头啊行过去。呢条墓道阔呢就大概4米左右，除咗入口系拱形之外，里边嘅就系标准嘅建陵建线嘅结构，四四方方一条，由黑色嘅墓砖砌成，亦都唔知道通向边个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林教授和我们做了个分析，他说对于青铜顶上面的图案，他自己是有一套看法的。古时候就讲求天授神权，那如果我们之前推测的是真实的话，徐福在2000多年前带领的人马登陆了扶桑的这一块土地，为了获得统治的地位，咁就肯定会玩一套皇命神授嘅把戏，而令到大家民众去信服。呢七幅图前边嘅就应该可信嘅，但係最后一幅就唔可信啦。因为徐福为咗巩固自己建立新嘅皇权嘅地位而使用嘅一个骗术。当然啦，呢一个咁嘅骗术不能够被识破，即使係死咗之后，亦都要当成是真实事件来记载。历史上边有这样的事情非常之多，好多在考古活动里面都可以发现这些类似的好不靠谱的记载。经林教授这一番的专业讲解，大家就好像明白了过来。在这个时候，这条墓道亦都差不多行到尽头了。尽头的地方是一扇灰色的石门。我哋一睇见石门，心里面就觉得好唔舒服。原因无他，喺石门上边有一副浮雕，吊住一隻大眼球。咁喺呢个时候，几个手电筒咁喺个眼球上面一照，佢就喺度冷冰冰咁掘住我哋，等人哋不得不諗起咗徐福诅咒嘅嗰样嘢。唔通诅咒上边所讲嘅眼睛就系指呢啲？如果真系啲咁嘅假眼睛，咁真系吓我哋唔到啊！大家只系呆咗一阵间，咁回过神嚟啦，准备就打开墓门。秦朝时期防盗嘅机关技术就比较少，唔似得后期又发展出咩毒砂流泻啊咁一类嘅恶毒机关。秦朝嘅机关咧就系以刀剑暗弩啊居多嘅，只要摸清咗门道，咁好容易避开嘅啫。呢一部石门呢就好厚重，但係运用嘅亦都系自来石嘅技术，好轻易就俾我哋破解咗。石门打开咗之后，我本以为后边亦都系一间墓室，不过等到大家惊愕嘅系，呢一间墓室非常之大， 可以讲系用手电筒打过去都照唔到底，左右都望唔到头，向上望又睇唔到个顶，一行入去就好似俾黑暗吞噬咗咁。林教授好惊讶咁讲：，哇，咁大嘅墓室嘅！豆腐啊，扫咗一眼，亦都睇唔见有啲咩陪葬品，地面啊空空荡荡。于是佢又讲：，哇，呢个地方收咁大，咩嘢都唔摆，用嚟做咩嘅咧？佢一边讲，就一边揈住个电筒向前走。豆腐呢条友咧，背后有人撑腰嘅时候，或者人多嘅时候，个胆啊特别大嘅。如果要将佢一个人摆喺度，佢就可以即刻变成只软脚蟹，点似得好似而家咁大摇大摆喺度周围荡。我啱啱想叫佢唔好乱咁走啊！呢个地方空大无挡，可能有机关。结果我话都未开口，豆腐就讲一声：吓，呢度有棵树喎！切，你咪扯皮啦！墓室里边点会有棵树噶？由于豆腐行得比较远，所以佢嘅手电筒就照光咗更加远嘅一片方位。喺可见嘅光线里边，显然真係冻住一碌好似大树干咁嘅嘢喎。大家都大为惊奇啦，不由得个三步并咗两步咁行过去。等到去到豆腐所处嘅方位，几支手电筒汇集埋一齐，嗰一棵树形状就更加清晰啦。原来呢个系一个巨大嘅石雕，话佢系一棵树亦都唔啱。佢嘅高度由于光线嘅原因系冇办法睇得到，当中有一条大概七八个人先可以抱得埋嘅巨大石柱。呢一条石柱嘅周围又衍生出好多细一啲嘅枝干。豆腐形容佢似树，我啊觉得佢啊有啲似古人练武嗰阵时嘅嗰啲木桩。咁大嘅石桩冻喺呢度，究竟做乜嘢呢？呢时候顾文文真係眼尖，佢眯住隻眼向上一睇，佢话：咦，嗰啲树叉上边好似放住啲嘢喎。机械人一号讲：我想去睇下。当即就顺住呢个石柱向上爬，冇几耐佢就同个石柱嘅上边落返嚟，手头上真係多咗个嘢。我一睇呢一个系一个黑蒙蒙嘅铁皮木盒。由于年代嘅久远，这个盒表面的铁皮就已经锈烂了。木盒本身是由一把锈头的小铜锁来锁住的，那个锁眼非常精巧，木盒放在手里面就好像有些聚首，里面好像装着什么宝贝一样。豆腐见到兴奋地搓一搓一只手说：哎呀，还是古代美女的眼睛、哎、快点打开快点打开。机械人一号压了下头，攞出一支镯喺嗰个铜锁上边一哼，嗰、那个铜锁就应声而落，咔嚓一声咁就跌咗落个地上边，木盒随即就自己弹开咗。我心谂：弊，木盒自己弹开，唔通有啲咩机关？由于而家距离太近啊，亦都唔由得我哋有啲咩反应，匿都匿唔切噶啦。嗰、那个木盒一打开之后，我原本以为有啲咩暗藏嘅机关嘢射出嚟，点知？里面毫无动静，向入边一睇，我即时睇到一张古离古怪缩小嘅人面，佢带住古怪诡异嘅笑容望住我哋。吓，巴掌咁大嘅木盒里面突然间出现一张诡异嘅人面，将大家都吓咗一跳。豆腐即刻向后一弹，直接就匿埋喺我后边，连头都唔敢及啊！我突然间咁一睇，亦都心中发毛，两只脚发软。不过再睇多一眼，就觉得有啲唔妥啦。呢、这个人面唔系真实嘅存在，而系画喺个木盒入边。呢一张面涂咗青色嘅颜料，个鼻啊特别长嘅，面上边啲皮啊皱到巢掹掹，好似啲枯树皮咁。只系有一只眼睛，呢、这个时候嗰一只眼睛系咁掘住我哋。而嗰张似人非人嘅面上边，一张奇怪嘅嘴系咿开鬼笑，嗰、那个鼻亦都算啦，但系呢只独眼都亦都可以接受。不过就系唯独嗰一张嘴，等人哋一见难忘。 佢嘅嘴系凸起嘅，好似个喇叭咁，喇叭里边仲有伸住一条蛇脷咁嘅嘢，亦都唔知道系乜鬼嘢嚟嘅。除此之外，成个木盒入边冇任何嘅嘢啦。林教授啊，推一推个眼镜，盯住木盒上边嗰个古怪人面讲：呢、个好似系鼻苏啊！是扶桑民间传说的一种可以在阴阳界来往的怪物。扶桑人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来的。比起敬畏鬼神，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遍地都是怪物的世界里面，就拍出了很多类似怪物为题材的电影。所以扶桑的鬼神文化呢，我们习惯称为妖怪文化。一啲成日难以理解嘅嘢都被称为妖。咁林教授讲呢、个鼻苏就系妖嘅一种。段飞同埋吴思东显然功夫未到家，听嚟听去都未听过呢一样嘢。于是吴思东就问：咁呢个鼻苏系唔系真实存在嘅呢？点解会出现喺徐福墓入边？呢、个系咪意味住徐福佢哋登陆扶桑的时候确实是看到比苏这个东西呢？他将比苏的形象用这种形式画了下来，并且放在这个古怪的石柱上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倒斗挖蘑菇的人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他们考古的人一样。吴思东系咁哔哩吧啦咁一串问题，事实上咧就非常专业嘅。林教授对于佢个问题就给予咗肯定，佢又讲呢、个就系我而家所怀疑嘅嘢啦。机械人一号啊指指个头顶讲：我头先喺高处嗰度睇咗一眼，呢、个地方嘅高度啊大概20米，我哋已经入咗呢个山腹入边。而呢一条石柱一直就冻到去顶，上边放咗好多好似咁样嘅木盒啊！我系有啲估唔透啦，心谂呢啲木盒除咗一幅比苏嘅头像之外，就乜嘢都冇啦。搞呢啲咁嘅嘢，究竟系做乜呢？唔通好似头先咁，就系、等啲盗墓贼一打开咁啊吓你一跳咁咯？大家就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林教授决定将这个盒先留低，以后再研究，我们就继续去搜查。就是这个时候又见到段飞皱一皱个鼻，他又说：为什么这里好像有阵香味咁嘅？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所以呢对啲味道就唔敏感嘅，唔知道段飞是怎样闻出来嘅。不过他这么讲，我多个心眼去留意一下，于是就将个面具除咗落嚟。个面具一除，果然就闻到一阵个香味，而且好浓添。显然就系从头先林教授手里面嗰个木盒里面散发出嚟嘅。我即刻就将个面具戴上。呢、个系呢个嘢发出嚟嘅异香，可能有毒，大家千祈唔好除防毒面具啊！顾文敏一听到咁讲，个神色就开始担忧起上嚟啦。佢问我头先吸入啲气体有冇啲咩奇怪嘅感觉啊？咁可能我闻得比较短，而家身体就仲冇咩唔妥啊。好在我哋都有防毒面具，唔系可能都已经中咗招㗎啦。林教授听完只能够将个木盒放低，大家亦都唔理会中间嗰条柱啦，而系分散开嚟搜杀呢一个巨大嘅空间，以期待揾到前进去主墓室嘅路。分散开嚟之后，人就少咗，豆腐啊胆细，就好似条尾咁一路跟住我寸步不离。我哋两个寻找嘅系西边，一路行过去，手电筒啊周围咁揈。乜嘢都冇发现。